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允。3月8号和9号，指挥家樊志登将会带领纽约爱乐乐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一场精彩的音乐会。今晚我们就来说说这两场音乐会，3月8号和9号。首先我们来看看纽约爱乐乐团，这支乐团呢是全纽约、全美国甚至全球文化界的领头羊之一。每个演出界，纽约爱乐乐团会通过纽约的现场音乐会、世界巡回演出、驻场演出以及数字录制技术、国际广播节目、教育项目，吸引近5000万音乐爱好者参加。2017到2018的演出季，在他们的音乐总监樊志登的带领下，乐团不断地拓宽自身演出节目和他们的教育项目，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他们的音乐表演。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支爱乐乐团和福吉瑞西蒙合作的大提琴之声《绿袖组曲》。 即将于3月8号和9号登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的这支纽约爱乐乐团，已经有176年的历史了。他们是1842年创立的。之后呢，乐团曾经委托不同时代杰出的作曲家为他们进行创作，也亲自完成了不少伟大作曲家作品的首次公演，比如格什温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约翰亚当斯的普利策获奖曲目献给911世界遇难者的关于灵魂的轮回，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德沃夏克的作品新大陆交响曲，都是由这支乐团进行首演的。 纽约爱乐乐团是一支历史非常悠久的乐团，他们也参加了很多的公益项目。每年呢，他们都会在纽约举办一些免费的音乐会，这对纽约居民和全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财富。其中呢，包括由迪迪和奥斯卡·雪芙主办的公园音乐会、爱乐乐团周五的免费场的演出，以及长期演出的著名的青年音乐会。为了培养新一代杰出的管弦音乐家，乐团还成立了纽约爱乐乐团全球学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乐团演奏的海顿的作品《小号协奏曲》的快板乐章。 3月8号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当中，跟纽约爱乐乐团合作的是小提琴家舞蹈龙，这是一位日本音乐家。舞蹈龙7岁的时候呢，在日本举办的太平洋音乐节上首次亮相，由此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他作为独奏家，开始和世界很多著名的顶级的管弦乐团合作。这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是小提琴家舞蹈龙第一次跟纽约爱乐团合作，他们将共同参加乐团2018年亚洲的冬季巡演。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将在3月8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演出上半场为我们带来的门德尔松的作品《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家舞蹈先生热衷于从事慈善工作，帮助并提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音乐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指导并开设大师班。在他的努力下，他跟纽约市教育署设立了舞蹈龙卓越音乐奖学金，并和茱莉亚音乐学院以及哈佛巴赫学会乐团通力合作。2011年5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学系，获得了学士学位。此外呢，他还拥有日本空手道协会认证的黑带3段的资质，而且他精通多国语言，包括英语、日语、法语和汉语。舞蹈龙使用的是一把名叫朱比特的斯特拉迪瓦里名琴，这把琴呢制作于1722年，是日本音乐基金会借给他演出专用的。 今晚我们说到的这支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在全球享有盛誉，目前呢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63个国家的400多座城市。纽约爱乐乐团和密歇根大学高校音乐社团一直保持着社区合作伙伴的关系。1917年至今，乐团已经录制了2000多张唱片，他们是美国首支提供音乐会现场录音下载服务的主流乐团。来听听吧，这支乐团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的恋声曲。到这里，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吧。我是云云，进一段广告，稍后下半时段继续为您介绍3月8号和9号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指挥家樊志登和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 村委百货、村微店百货类大部分7折8折，再满300减50；牡丹园、龙德、大成路店单店部分6折8折，再满200减40。关注村微官方微信，参与线上活动，更多惊喜等着您。诚邀莅临村微百货。 二

艾伦吉尔伯特、马泽尔、马佐尔、祖宾梅塔和伯恩斯坦、托斯卡尼尼以及马勒等等。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支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片段，这也是他们在3月8号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的压轴曲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次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来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这位音乐总监樊志登。可以说过去十年间，樊志登成了在国际乐坛上非常活跃的一位指挥家。2017到2018演出季呢，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里程碑。樊志登结束了在达拉斯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十年任期，被任命为纽约爱乐乐团的后任音乐总监，将在2018到2019演出季出任这一职位，开启了他上任之后的首个演出季。樊志登出生于阿姆斯特丹，19岁的时候呢，就被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任命为首席小提琴家，成为乐团创立以来最年轻的一位首席。20年之后，那是1995年，樊志登开启了他的指挥生涯。2005年到2013年，他曾担任荷兰广播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目前呢，他也是这支乐团的荣誉首席指挥。指挥家樊志登从2012年开始呢，一直担任香港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目前他也继续担任这一职位。2017到2018演出季，除了携纽约爱乐乐团在纽约的演出和外出巡演之外呢，他还将重返芝加哥交响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鹿特丹爱乐乐团、荷兰广播爱乐乐团以及欧洲室内管弦乐团，带领这些乐团线上演出。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指挥家樊志登带领纽约爱乐乐团带来的一首《尘世之歌》。 说到这位樊志登大师呢，他还曾以客座指挥的身份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过。樊志登和达拉斯乐团合作创办了一年一度的索卢纳国际音乐艺术节，并和香港爱乐团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合作项目，由他执棒在香港首度上演瓦格纳的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樊志登录制的唱片也是广受欢迎，其中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和《彼得卢什卡》。那么这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当中呢，他也会带领伦敦这支纽约爱乐团在3月9号下半场的演出当中为我们带来《春之祭》。虽然100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这首曲子今天接受起来依然是很有挑战，是不是？因为它在音乐、节奏、和声等很多方面都跟古典主义音乐切断了联系。这首曲子在1913年于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巴黎剧院首演的时候曾引起过骚动，遭到大家的口哨声、嘘声、议论声，甚至是谩骂，而在音乐家和乐师们中间呢引起的震动也不小。面对有这么冲突的不和谐的音乐，很多作曲家都有一种竭力反抗的态度，就连斯特拉文斯基本人也就此转向了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创作之路。 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欢迎继续收听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我们说的是纽约爱乐乐团3月8号和9号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在3月9号的音乐会当中呢，也将有一位音乐家和纽约爱乐乐团合作，他就是钢琴家王羽佳。王羽佳出生在北京一个音乐世家，他从小呢是在中国学习钢琴的，随后呢到加拿大深造，就读于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格拉夫曼。2007年呢，他在音乐上取得国际性突破，作为独奏家代替 阿格里奇和波士顿交响乐团联袂演出，从此进入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之列。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3月9号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的开场曲，由王羽佳和纽约爱乐团合作的布拉姆斯的作品《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完成于1858年，起初呢它是一首双钢琴变奏曲，之后作曲家想把它改成交响曲，而最后呢却成了一首钢琴协奏曲。因为布拉姆斯本人他就是一位很优秀的钢琴家，同时呢他又和天才女钢琴家克拉拉相互商讨才写出了这首协奏曲，所以呢这首曲子要求有相当高的钢琴的演奏技巧，它与宏伟的构思和史诗般的概括性反映着波涛澎湃的憧憬式的一种遐想。近些年来，钢琴家王羽佳在乐坛上非常活跃，在2017到2018演出季，他为观众奉上独奏音乐会、系列音乐会以及和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乐团和指挥家合作的巡演。2017年的夏天，他曾携手伦敦交响乐团以及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开始巡演之旅，演奏了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随后呢，他跟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在拉维尼亚艺术节上演奏了这首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边我们听到的是帕尔曼和纽约爱乐团合作的帕格尼尼的作品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终曲乐章。爱乐团他们第一次尝试了在网上直播他们的现场音乐会，那年演出季的三次直播一共就吸引了100万在线的观看量，大家可以在线免费浏览乐团悠久的历史，访问纽约爱乐利昂利维数字档案馆，可以查看他们1842年以来所有印制的节目单。另外呢，他们还能够看到马勒、伯恩斯坦等音乐家和音乐总监做过标记的一些总谱和分谱。截至到2018年的年末，据说呢能够访问的文档的数量将会超过300万页之多。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要和您说再会了。今晚为您介绍的是3月8号和9号纽约爱乐团的演出，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明天和后天国家大剧院还将继续上演全新制作的马斯奈的歌剧泰伊斯，明晚的男主角继续由都明哥来演唱。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二幕第一场和第二场中间的间奏曲《沉思曲》，这是小提琴独奏曲当中经久不衰的经典名曲，也是马斯奈最著名的代表作，用它来做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新春音乐会的演出安排，稍后是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